怎么这小子杀人不眨眼的，手段残忍。你说我们走了，你把门一关睡觉了，好，他出来了，杀一个也杀，杀俩也是杀，干脆都划了着吧，把您再给划了着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行，别说了，你不说在我这院没出去吗？走吧，随便走。哎，哪怕过两天我给您赔不是呢，但这个事儿是公事，我也没办法。来人，仔细烧。前院后院这顿翻来翻去到酒楼这儿了。咱没说嘛，连酒楼带酒坛子堆积如山，一排一排的，上面贴着红贴呢。那上的字儿就贴着酒的名字、出厂的日期。高占山过来把他们拦住了。哎，我说王管的，咱把话说清楚了啊，你把眼睛擦擦，你看看这酒是往哪儿送的。将军府，对，给将军大人曾琦送的酒，这些酒是给北京送的贡酒，你们要给弄脏了、弄打了，你赔得起吗？ 是， 小心拿锥啊，别碰坏酒楼酒坛子。他们连盖儿都没掀，就围这转两圈，往缝里的看看，这也钻不进人去。 没有， 老爷子，这回我敢肯定，这杀人凶手是跑了，没在您这，我实在是对不起您，改日赴京请罪，告辞，滚吧，快点走。巡访营的人走了，又是一场虚惊啊。等门关上之后，高占山一琢磨，怕他们还回来，把新夫人叫起来，让他们蹬着梯子在寺外放哨，监视官军的行动。确实没人在这看着，这才把酒篓的盖掀开，把张作霖二次放出来，直接奔内宅。到内宅给他找了套衣服让他穿上，那套血衣刨了个坑埋了。高占山就发现有个大油布口的，张作霖老也不撒手，我这里边是你说的王凤亭的脑袋啊，我看一眼。哎，别看了，不好看。哎，我得看看，这小子都把我恨透了。既然这样，您老人家愿意看，那您就看看。当时打开，老头一手，哐哐装起来吧，装起来，是他。你想那玩意能好看得了吗？我那还有点零碎是什么？是他的心肝。呵，你什么都烧着，连下水都有。口的口扎紧了，张德林用手提着。一直忍到天四亮四不亮了，老夫妻一商议，不行啊，要真等着平安无事了，那就不定多少日子，张作霖在这烧锅待着还是不保险啊。老太太说，这样吧，你不说最近要上省城给将军府送酒吗？干脆快套车装酒，还让他钻进酒篓，利用这个把他送出新民府。你要亲自押车，别人押车我不放心。 哎，就这么办，这是个好主意。 张作霖一听这老夫妻的心肠多好，张作霖眼泪下来了。二老，我父亲死得早，我没有爹呀，老人家，您就是我的干爹，您就是我的老干娘。张作霖趴地上磕头。 把老两口子乐得前仰后合。其实张作霖这干娘和干爹有多少他自己都不清楚，只要有恩就认干爹，只要有救命之恩就认干娘。哎，这招还真好使。老头老太太说，好吧，你这干儿我们收下了啊，孩儿啊，屈尊屈尊，把你送出城去，往后可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了，我心里都有数，您放心吧，我到家里头就给您送信儿，您千万不要挂念。孩子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赵家庙。张作霖并没隐瞒，把通信地点都告诉老头了，说那不怕呀，发生意外吗？不怕。张作霖发现这老头绝不是那个人，要是自己就没有现在早被官府给抓起来，凭着真人不能说假话。就这样，外边套车，往上装酒坛子，装酒篓，张作霖仍然在那酒篓里靠着边儿。老头记清楚了，就这盖扣好了，大车用绳子划上，五辆大车全都装完了。按钟表说，上午八点，老头骑着驴亲自送，就到了西关。等到了西关，借着眼呢，昨天晚上发生那事还了得吗？街上连个行人都没有，城门关闭，千斤闸板放着。再看那些清军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密摆刀枪，眼珠子瞪着一般大呀。老头这个车队到了，守门的一看，哎呀，高老爷子啊啊，吁，各位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兴师动众，拿刀动枪的，莫非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哎呦，这老爷子您还不知道呢，昨天晚上你没听见枪响吗？可也听见了，我寻思哪走火了。哎呀，那哪是走火，三英统领王凤平被人给杀了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怎么没有啊？凶手抓住了没有啊？你说邪门呗，就是没找着。那他跑不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，何况这么大的事儿，几位能不能把城门开开，放我出去？ 怎么的？这家好吧，您属于特殊情况，别人那休想出城。把千斤闸板绞起来。 那绞千斤闸板，老头事先做好了准备，从钱袋子里一伸手，拽出两封银子来。我各位怪辛苦的了，为了保境安民呢，你们也真不容易，拿去买双鞋穿吧。 哎呦，老爷子没短了花您的钱，您看这个， 哎，收着收着吧，我随身带的不多啊，谁有困难只管到烧锅去找我。 哎，行行，老爷子，好好，您走好，您走好，得过几天回来吧。 在省里得住个十天半月的， 哈哈，你一路保重啊！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 车出了新民府，书说简短，过了高台山，来到巨流河。老头往左右看看，到了平安之地了，站住！车队站住了。他从驴上跳下来，到酒篓前面把盖掀开。孩啊，出来吧。 哎，哎呦，我的妈，哎呀， 张作霖一片腿从酒篓里头出来。干爹， 我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说这话有什么用啊？ 孩子，你往前走吧，赶紧回赵家庙。一路上多多保重。干爹，回去转告我干娘，我到家就派人来送信，将来有什么事情 您只管跟干儿打个招呼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好孩子，我知道你是条汉子，说话算数，往后咱爷们还得多亲多近呢、啊、快走。哎，正在这时，就见对面尘头大起，来了一支骑兵从对面来的。高占山一看呢，脸就变色了，哎呀，快快钻酒楼，还得进去，来骑兵了。张作霖一想，怎么这么倒霉，站在车上刚要往酒楼里钻，张作霖仔细一看乐了，干爹别怕，我的弟兄来了。来的谁呀、啊、挺大脑袋直晃的，正是汤二虎汤玉麟，后边跟着张世飞、海宽等等众人。前面说咱说了，张作霖不辞而别呀、啊、到第二天大伙起来再找队长没了，寻他查岗去了，等了一天没见面。到第二天众人明白了，哦，这张作霖肯定又进了新民府了。那会儿的起事发愿要杀王凤平，给死者报仇，被大伙给劝住了。他说他不去了，哎，你说有多命哎。孙烈臣急得咣咣直跺脚，这个老嘎子真有主心骨，你找死你。怎么办呢？选派了30名弟兄，由汤二虎、张世飞、海宽率领，到新民府打探消息。哎，在巨流河碰上了。张作霖冲着汤二虎一摆手，大哥，这厢来。哎呦，老嘎子哟，我说你是人你是鬼呀，净说废话，快过来吧。这些人到了近前，纷纷甩凳下马，把张作霖给围住。哎呀呀呀呀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有话咱们回家说。大快人心的好消息。来来，先介绍介绍，这是我新任的干爹，占山烧过的东家，我的干爹叫高占山。汤二虎、张志飞、海宽众人跪倒在地，啊，干爹干爹干爹，都叫干爹，把老头乐的，哎呀，胡子揪起多高呢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请起请起请起。张作霖一一的给做了介绍，老头说，这样我就更放心了，咱们分道扬镳吧，我真去送酒，你们赶紧快走啊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干爹，如果新民府有什么情况，您老人家抽不开身，派人跟我打个招呼。 好嘞，一言为定吧。 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。汤二虎、张志飞等人保护张作霖回到赵家庙，众人全都围拢上来。张作霖把那油布烤的棒往桌上一放，众位上演，大伙打开瞅呀， 这王凤平 这一包是他的心肝呐、啊！来呀、啊，准备香蜡，要祭奠我的弟兄。通知传下去之后，所有的人都来了。这个祭礼庄严肃穆，张作霖领头放声痛哭。各位，在天之灵，安息吧，我给你们抱着抽了。然后把灵牌烧掉，这等于入土为安。把王凤林的脑袋和心肝喂了狗了。张作霖传话，隆重祝贺。红罗剑的、八道豪的、赵家庙的三个地方同时祝贺。众弟兄猜拳行令，毫不欢喜。 张作霖正喝着酒呢，忽然想起件事儿来。他骑的那匹马还在新民府，放到罗翠的家里头了。这个马必须得取回来，不然的话给罗翠招惹麻烦。另外呢，从新民府回来，全仗着干爹高占山，老头对自己太好，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托，如果安全到了赵家庙，给我来个回信。因此张作霖在保险队员当中找了个精明强干的叫小玲子，告诉他饭后你带好足够的路费，起身奔新民办两件事儿：取马，见我老干爹送个信儿，就说我平安无事，请二老放心。好嘞。小玲子去了。打这之后，赵家庙平安无事，哎，什么消息也没有。张作霖这心呢还挺纳闷啊，三营统领王凤平被我宰了，搅闹的新民府可以说地覆天翻，他们为什么不报复呢？难道说就这么了结了不成吗？这一天小玲子回来了，马安全取回，同时告诉张作霖见着他干爹干娘，信儿也烧到了。张作霖大喜，问小玲子新民府最近动态如何。队长，哎呀，新民府一派恐怖啊，我就发现文武衙门的人出出进进，进进出出，流星探马飞奔奉天，穿梭不断啊，好像酝酿着什么事情。哦，好了，你下去休息吧。张作霖晚上睡不着觉了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。张作霖一想，官府绝不能就此罢休，肯定他们要报复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是我干的吗？不行，未曾来水先别罢，我得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一方面，张作霖加紧训练保险队员，从优录取，那不行的淘汰下去，你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。因此让孙烈臣、汤二虎、张世飞、海宽、南朝北果，让他们加紧训练保险队。另外张作霖见着老娘、妻子、姐姐，开了个家庭会。张作霖首先说，娘啊，儿不孝啊，惹您老人家为我担忧，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步，只能往前进，不能往后退了。儿总觉着这赵家庙二道沟一带迟早要有一场大祸，您在这儿住着太危险了，儿的意思呢让家里头搬搬家，远走高飞，暂避一时，不知娘意下如何。哎，那我们能上哪儿去呢？是啊，我跟您商议，您看您到什么地方合适呢，我想办法把您安排去。可我也想过，我听